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571集。私心。何晨同长宁都瞥了秦然手中的卡一眼，沉默了一下。 大神，你不知道我为了你这张卡奔波了多少地方，还好我毛里求斯未来之星还是有点面子的。 扎龙看向秦冉，喋喋不休。秦冉若无其事地把卡塞到兜里，往身后的桌子上靠了靠，腿微微交叠着，随意地偏了偏头，眼白的血丝还挺明显的，莫名地带了一股邪气。谢谢，下次有事直接吩咐。 哎，那倒不用。不过你这张卡有点酷啊，我感觉我有调查过。 扎龙摆手，身边长宁递给他一杯水，打断了他。 扎龙，喝水。 哦。 扎龙喝了一口水，继续看向秦闪。 是 M 州的卡。你在 M 州是混什么的？我早就说，你这么厉害，肯定不是单枪匹马一人。听说你现在又去学物理了？ 秦冉站直身体，他掏了掏耳朵。我明天回云城。 回云城？ 长宁没有料到秦冉这一点，这个节骨眼，他以为秦冉不会离开的。秦冉眼眸眯了眯。接我小姨。秦玲在唐军那里，地点还在 M 州，他不担心。他担心的是宁威还有木南，尤其是当初在云城那些逼到宁威家里的人。宁威从来不跟人说他到底在做什么，这大概是宁家人的通病，宁儿到死都还在跟秦冉打谜题。 大神，你要回云城？我最近没什么单子，我跟你一起去玩。 扎龙张口。不用，谢谢。秦冉单手插进兜里，脸微抬，整个人看起来有些不近人情的酷。有急事联系我。 嗯，小心。 何晨靠着沙发，眉宇间有些淡淡的笑意。 你那边有问题尽管找我，最近到处流浪。 好。秦冉拉开办公室的门出去，听到两人的话也没有回头，只朝背后挥了挥手。 他就这么走了？ 扎龙坐下来，又喝了一口水。 长宁老大，你说我要不要跟着孤狼一起去？我还没跟他并肩作战过，我还能保护他一波，说不定还能英雄救美。 长宁老大。 何晨也放下杯子，站起来。 我先回去跑新闻。 好。 长宁朝他挥了挥手。何晨拿起一边放着的大衣，直接离开。 哎，不是。 扎龙朝何晨离开的方向看了一眼，长宁满脸复杂的看了他一眼。 我们不是五个人要一起喝酒吗？ 你对外说你是扎龙，有人相信你吗？ 秦闪离开129总部也没有回去，而是又转到徐家一趟，跟徐家人说了一句他要离开几天，却没有想到刚去徐家就看到了徐二叔。徐二叔看到秦冉也顿了顿，才朝秦冉俯身道： 秦小姐，这次徐家多亏有你。 秦冉摇了摇头，他避开了徐二叔的这个礼。 M 州的生意处理完了？秦冉对生意上的事情不太关心，他给徐家的只是研究院的研究结果。 没错。 徐二叔给秦冉、徐瑶光都倒了茶，稍微笑了笑。 多亏有你秦小姐，不然我们谈得没那么顺利。 对。 徐管家也点头道。 徐家这次算是稳住了。 嗯，那就好。秦冉喝了一口茶，同徐家人告别，才转向一直站在门口的青灵。聊聊。青灵直接跟着秦冉离开，徐管家送他们。 他走后，徐二叔看着他跟青灵的背影，问：“ 那是谁？”“ 青灵先生。” 徐瑶光放下茶杯，看了徐二叔一眼：“ 没有他，我们徐家不会这么稳。” 徐二叔没有说话，只是顿了顿：“ 小徐少，你有没有觉得徐家的存在感越来越低，甚至于连徐管家都只听秦小姐的话了？这个青灵也只听秦小姐的话，在徐家这么受人敬仰，人都有私心。”“别胡说。” 徐瑶光直接站起来，他拧眉扫徐二叔一眼：“ 不管你听谁说了什么，忘掉，没有下一次，不然我会执行家主权力，赶你出家族。” 徐瑶光的容色向来清冷，一身气势不弱于其他人，他重重放下茶杯。徐二叔低头道：“ 是。” 秦冉第二天就回云城了，身边跟着的依旧是程务，程俊送他上了飞机。他站在登机口，直到那趟航班起飞了，眉眼才动了动。“ 老大。” 程水站在程俊身侧：“ 我们该回去了。” 已经看不到飞机的影子了。程俊收回目光，再度转身，脸上唯一的暖色褪去。“ 人跟上去了没？”“ 这个点程土程经他们应该到了云城。” 程水说完张了张嘴，还想说什么，但还是没有说出口。“ 那就好。” 程俊点头。与此同时，云光财团总部，陆之行正坐在办公室，一边敲着代码，一边同秦氏的阿海交流接下来的合作方针。大方向秦然已经写好了。门外有人敲门，也不等回答，直接进来。陆之行推了推眼镜，他向来喜静，眯眼朝门外看了一眼。大门外正是杨老先生，他站起来恭敬地开口：“ 杨老，您怎么来了？” 语气略带诧异。云光财团 IT 部几乎是秦冉跟陆之行带出来的，杨老先生跟杨淑燕根本管不住。阿海本来坐在陆之行的对面，听到陆之行的话，连忙站起来朝身后看过去，更为恭敬说道：“ 杨董。” 语气中还略带惶恐，这是云光财团的大 boss， 他连见都见不到的大人物。“ 你们在谈四维搜索引擎的问题？” 杨老的手背在身后，依旧笑眯眯的。“ 是。” 陆之行第六感敏锐，听着杨老的语气，他略微皱眉，感觉到有些不对劲。“ 那就不用忙了。” 杨老先生谦和地看着阿海说：“ 云光财团单方面终止合约。”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